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好深感受一句嘅说话咧，就系、是、天涯若比邻。虽然我哋唔系喺同一个嘅地方，但系就透过科技咧，我哋系好深嘅可以体会到咧，原来我哋都可以沟通嘅。我多谢你俾我有机会啦，透过呢一个咁嘅方法，同大家一齐嚟分享神嘅说话。咁啊，虽然我哋异地相隔，但请你记住，我哋嘅神咧，却系无所不在，系同我哋喺埋一齐嘅。我唔知有陣時我哋有冇一個嘅感受，就係、是、我哋遇到一啲困難，遇到一啲嘅挫敗，甚至俾人哋欺凌嘅時候，我哋咧向神呼求啦，但神好似咧冇答應我哋，神好似咧不聞不問，咁咧究竟神係咪隱藏咗咧咁樣？咁我哋嘅祈禱好似冇任何嘅回應。同样唔单单或者唔系净系我哋遇到一啲困难，可能我哋冇遇到困难，但因为我哋有公义感。但系当我哋见到喺社会上边好多唔公平嘅事嚟到去发生，一啲嘅国家可能系欺凌另外一啲嘅国家，或好似乌克兰被俄罗斯嚟到入侵嘅时候，咁佢哋面对好多嘅苦楚。我哋好多人都会觉得，喂呢、这个好唔啱啊！求神你阻止呢啲事啦。但已經2年咯，但係繼續嘅嚟帶去戰爭，咁所以會唔會呢事衝擊緊我哋嘅信心咧？咁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面對咧？咁樣其實唔係而家嘅你同我會遇到呢啲問題，喺聖經裏邊過去好多嘅人，包括詩人大衛，佢都會經歷到呢一啲咁嘅情況。所以今日會同大家嚟到透過一篇嘅詩篇，就係、是、詩篇第10篇。俾我哋嚟带去反省、学习，喺一个动荡、不公、不义嘅社会里边，我哋点样嚟带去自处，同埋点样面对我哋嘅神呢？咁样一开始嘅时候，我就会问神啊，究竟你喺边一度呢？咁样我先睇诗篇第10篇第1到第2节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？为什么隐藏？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。你睇到诗人睇到嗰啲恶人，哇，又骄傲又强横嚟到迫害人嘅时候，喺诗人嘅信念里边咧，呢啲唔公平嘅事，喂，神系公义噶嘛？神系圣洁噶嘛？神你一定会出手嚟，但系去阻止，唔容让呢啲事发生噶嘛？系咪先？但系现实唔系咁，呢啲衰人呢，仲反而一路嘅步步高升，权力越嚟越大。所以诗人用异人嘅语气嚟到同神讲：神啊，究竟你喺匿咗喺边度呢？点解我哋喺危难嘅时候，你唔施以援手呢？就好似隐藏起嚟，去控诉神。点解当我喺水深火热之中嘅时候，神好似不闻不问？其实类似嘅控诉呢，绝对唔系净系喺诗篇第10篇里边有出现，其他嘅圣经里边呢都有出现过噶。譬如诗篇第13篇嘅第1节，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哋要到几时啊？你系咪离我哋仲系好远好远啊？你掩面唔理我哋要到几时呢？跟住35篇嘅第22节，耶和华啊，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睇唔到诗人就好多嘅呼求，因为觉得神好似冇理会佢哋。其实我谂唔少弟兄姊妹。甚至我自己都曾經有咁嘅經歷，就係、是、好似神好似冇理我哋，面對社會上邊更多唔公平嘅事嚟到出現嘅時候，我哋會陷喺一個混亂嘅裏邊。一啲有權力嘅人用啊權力制定一啲嘅法例嚟到剝削其他嘅人，甚至嚟到迫害一啲嘅人。可能有啲嘅人未被審判，已經要坐幾年嘅監，被扣留。佢哋嘅父母可能双双嘅离开世界，或者佢哋嘅孩子出咗世，佢冇机会去拥抱佢。但系佢哋唔系打家劫舍，唔系嚟但系去奸淫掳掠。但系点解会咁样呢？神好似你系咪袖手旁观呢？好似不闻不问，而令到我哋失望呢？好啦，我哋又睇下呢一啲恃势横行嘅人，点解你会有呢个心态？ 原来佢哋系目中无神，因为神佢暂时嘅隐藏咗。咁嘅时候，嗰啲嘅恶人就更加嘅骄横啦、自夸啦。佢对神嘅态度系点啊？好啦，我哋睇第10篇嘅第3、第4两节。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并且轻慢他。恶人面带骄傲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，都以为没有神。所以你留意到呢班人就系背弃、轻慢同埋必不追究，以为没有神呢四方面呢，就系成为嗰个心态，促使佢哋更加嘅狂妄，更加嘅放肆。轻慢即系咩啊？藐视、睇你唔起，切。边有能力嚟对付我啊？有鬼用咩你？呢种就系轻慢嘅态度，咁有歧视同埋轻看嘅意思。好啦，耶和华必不追究，呢、这个就佢狂妄嘅宣言，显示佢嘅高傲自恃，有强烈嘅挑战意味。你敢搞我咩？你敢对付我咩？你有冇乜能力咧？咁样，恶人当然唔会以为神就系佢嘅后盾。系我哋信主嘅人先知道神系我哋嘅后盾，系我哋嘅倚靠，系我哋嘅帮助。但系狂傲嘅人系以指咩啊？我嘅财力，我而家几有钱，我几有能力，我下边有几多人嚟但系去帮我咁嘅时候，咁佢就唔怕再被嚟但系去追究噶啦。正如可能有一个人呢啲熟唔熟悉嘅就话你哋冇错嘅咁样，哇！原来最高嘅上司咧，都支持佢哋做一啲唔好嘅嘢嘅时候，仲话佢哋冇错，佢咪继续嚟带佢做咯。所以第6节点讲呢？他心里说：我必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艰难。呢、这个恶人意思就系叫嗰啲俾佢逼佢嘅人，你死心啦，你唔使指意你有翻身啦，你永远唔会有希望噶啦。咁样，佢哋真系痴心妄想，因为佢哋相信呢。神系唔会追究嘅，他心里说：神竟忘记了，他掩面永不观看。佢哋轻看神嘅存在，去挑战神嘅权柄同埋能力，唔认为神系会做嘢嘅。跟住更进一步就断言讲到系冇神嘅存在嘅。最终嘅结论系乜嘢呢？咁样我睇下诗篇第14篇嘅第一节：愚幻人心里说没有神。他们都是邪恶的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喂，如果我哋相信有神嘅时候，我知道神系会审判，我谂我哋唔会随便嘅放纵，系咪？我哋唔会随便嘅嚟有犯事。但一个唔相信有神嘅人，切，报应黐线啦，佢唔会信呢啲咁嘅嘢咯。所以诗篇53篇第一节都系点讲呢？愚幻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的，行了可憎恶的邪业。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，但系最可悲嘅系咩呢？有一啲自己话自己系基督徒，我都相信佢系一个基督徒，但系当我哋犯错嘅时候，面对佢哋嘅罪，佢哋系唔去理会，而且犯罪嘅频率系越嚟越密，而且个严重性系越嚟越厉害。佢同样可能有个心态就系最终佢否定咗神嘅伟大存在咯。有啲人就为咗财富嚟，但系佢唔再理会自己嘅良知或者圣经嘅原则去犯错咯。又或者啲人当佢犯罪嘅时候，佢就要麻痹自己，话冇神嘅存在。我认识有一个基督徒，佢真系嗰时信主，后尾同别人建立咗呢个婚外情，破坏咗人嘅家庭。你谂下，佢仲敢唔敢翻教会？佢仲可唔可以面对佢嘅神？佢只可以逼自己去否定呢个神嘅存在，于是佢良心咪好过啲咯？呢、这个就系好可悲。好啦，但有时真系事不如我，唔单单诗人睇到好多唔公平嘅事嚟，但系佢发生，唔同时代嘅先知都睇到嗰阵时个世代里边嗰种嘅邪恶、淫乱、暴力蔓延无止境。当权者佢系骄傲、松弛，唔按公平正直嚟，但系去执行呢个法律。去到无法无天，或者自己制定嗰啲法律嚟，都系去克制伤害一啲无辜嘅人。如果有人反对，就会被对付。信仰呢，严重嘅堕落。 不可避免嘅就係造成道德嘅敗壞，政治上邊嗰個嘅失敗。佢哋曾經咧都向神有發出呢個呼喊，但係神好似同樣嘅隱藏咗。好鼓勵大家去睇一卷好短篇幅嘅小先知書，就係、是、哈巴谷書。佢面對住好多好多唔公平嘅事嘅時候咧，佢係直頭覺得點解會有呢啲事發生呢？喺哈巴谷書第一章嘅第二到第三節，他說：耶和華，我呼求你，你不應允，要到幾時呢？我因強暴哀求你，你還不拯救，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？你為何看着奸惡而不理會呢？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爭端和相鬥的事。你留意到佢問咗幾次，點解？點解？點解？你點解唔去理會呢啲嘅嘢？神點解唔聽忠心於佢嘅百姓、佢嘅仆人嘅禱告呢？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啊，內心裏邊對神呼求嘅時候呢，我哋都自己有一個預期嘅時間表嘅，期望神係幾時就會答應我哋，同埋神嘅答案係會點樣吻合我嘅期望。有困難嘅時候，我哋希望會即時嘅神，你會出手回應啊嘛，你會即時嘅嚟到幫助。如果冇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質疑神究竟你係咪愛我呢？咁樣嗱，最簡單一個例證啊，當拉撒路佢病咗嘅時候，馬大馬利亞好擔心自己呢一個嘅兄弟，於是就派人去揾耶穌啊。佢冇叫耶穌即刻嚟噶，佢只係同佢講：主啊，你所愛嘅人病了，咁就已經足夠。呢個喺約翰福音第11章嘅第三節係咪？好啦。咁佢會預計耶穌會即刻去，呢個係事實嚟嘅喎。當你好愛一個人，佢一病嘅時候有嚴重嘅問題，你會即刻去探佢。我舉一個例啊，咁嘅時候嗱，呢、这個就係講到你所愛啲人病了。有人同我講咧，咁咧就係我一個好錫嘅婆婆啊。咁咧佢話抗神經婆婆咧已經去咗威爾斯復診啦，醫生咧話佢嘅癌細胞咧已經擴散至肝嘅跡象。如果咧眼發黃嘅時候咧，就要咧入急症室求主顧念佢嘅寶貝啦，勇敢嘅女兒喺厚厚嘅恩典中輕輕嘅走完佢人生嘅路啦。咁樣我話 OK，好，我會聽佢探佢，多謝你。咁咧點不知咧，我去到醫院嘅時候咧，一路都揾佢唔到啊。咁點解啊？咁去到醫院揾又冇呢個病人喎、啊。咁原來係乜嘢咧？原來呢一度系讲到佢去复诊咋，跟住佢翻咗屋企啊。咁嘅时候，咁但系咧，原来佢冇去到医院。哇！我就急到死啊！咁呢个系我自己好爱嘅一个嘅长者。你见到后尾佢慢慢慢慢嘅受伤，其实更大嘅不幸系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早2年佢已经离开咗世界。我一个好大嘅无奈就系、是、我冇办法为佢完成。当我应承咗佢，要为佢负责安息礼，但系冇咯。但系呢个婆婆好有生命力，永远都喺我心里边。有一个嘅细蚊仔，而家已经大个咗啦。佢咧有个脑里边有个肿瘤，咁咧佢要做手术。我唔识佢噶，但系佢屋企人一叫我嘅时候咧，我即刻去医院探望佢，去为佢祈祷，后屘同佢洗咗礼添。点不知主嘅时间同佢哋嘅预期咧系好唔相同喎。主耶稣冇即刻去，后尾拉撒路死咗4日之后咧，耶稣先出现，系咪？所以佢哋都有啲人埋怨啊。马大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佢就预期到，如果耶稣一早嚟嘅时候，一定救到佢嘅兄弟。玛利亚到耶稣那里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嗱，个态度其实系好恭敬嘅，俯伏喺耶稣脚前，但系埋怨紧耶稣，系咪？其实神绝对唔系隐藏，神有佢自己嘅时间表，但可能佢呢个时间表同我哋嘅时间咧系好唔相同嘅。咁咧，神佢系忍耐紧嘅，神总系有佢自己嘅计划同埋目的，佢爱每一个人，包括嗰啲未信嘅人，包括嗰啲嘅恶人，嗰啲嘅狂妄嘅人，神都期望佢哋回转啊嘛。神总系俾机会佢哋，等佢哋有机会嚟到系去悔改嘅。彼得后书第三章嘅第九节，大家都好熟悉啦。有人就质疑紧神点解你唔去审判呢？啊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淡然， 其实不是担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记唔记得神应许阿伯拉罕，你嘅后裔会得到迦南美地，不过唔系即时、哦，佢哋要流浪喺外邦，甚至受苦，系要430年之后先至可以拥有呢个地土。点解？点解要等400年啊？原来有原因嘅。创世纪第15章13同埋第16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。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。原因系乜嘢？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原来就系俾机会佢。正如我同弟兄姊妹查经，前一排查扫罗，扫罗不断嘅犯错，神不断俾机会佢冇珍惜，结果神话要放弃佢，要另立一个人代替佢，但系唔系即时废佢嘅。扫罗后尾仲继续打仗，仲赢咗好多场仗添，所以佢就唔觉得神嗰个嘅刑罚真系会临到，咪越嚟越狂妄咯。所以留意到，原来神有阵时佢冇即刻出手，但系俾机会我哋。如果我哋一犯罪，神即刻出手，我谂今日你同我都已经唔存在呢个世界。主耶稣都宣讲天国嘅比喻嘅时候，佢有啲好嘅种子撒咗喺地土里边啊嘛，但系有仇敌夜晚黑杀嗰啲有毒嘅稗子啊，结果咧佢哋生出嚟嘅时候就系纠缠埋一齐。咁點算咧？仆人就話：，哎呀，唔掂啊！嗰啲有毒嗰啲，我哋要掹走佢。咁但係主人話唔得啊，因為而家係緊緊嘅纏住，如果要掹走，可能連啲好嗰啲都會掹走埋。但係當適當嘅時間，我哋收成嘅時候就會篩走佢噶啦，因為呢啲係冇咩咧，冇實質嘅嘢。馬太福音第13章28到50節，仆人說：，你要我們去篩出來嗎？主人說：不必。恐怕西庇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用用两样一齐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西国的人说：先将庇子西出来，扎成捆，留着烧；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所以记住，今日神有时容忍一啲嘅事，不如意嘅事临到我哋身上边，除咗藉住咁样可以磨练我哋、提升我哋内在嘅性格之余，其实都系俾机会人嚟悔改。所以神绝对嘅唔系隐藏住，唔系神隐，嗱系咩咧？神喺度忍耐紧，等候紧人回归佢嘅身边，等候紧人嚟悔改归正。好啦，所以要回归仰望我哋嘅神。现实系邪恶嘅势力系越嚟越膨胀，好似继续享受佢哋最终之乐，犯罪带嚟嘅成果，佢唔会受到刑罚。但系圣经点提醒我哋呢？喺以赛亚书第28章第15节，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。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，必不临到我们，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以虚假在虚假以下藏身。睇唔睇到？原来当日嗰啲狂妄嘅人，都嚟带去，唔觉得神系会审判佢嘅。诗人质疑紧神，控诉神失职嘅，点解你冇嚟到去做嘢啊？及后佢喺呢一种嘅不忿气愤嘅情况之下，再安静落嚟，回归到神嘅身边嘅时候，当佢仰望神嘅时候，希望神俾佢有答案。头先我哋咪睇到哈巴谷先知嘅，见到国家里边强暴嘅事不断发生，特别有权力嘅人制定一啲律法，咁啊嚟带去欺压嗰啲公义仁义嘅人，先知就好猛。5次问神点解点解点解，但系跟住神就俾答案佢啦。佢话我会刑罚呢班人啦，我会俾加勒底人嚟到刑罚呢班嘅人，先知更加陷喺个困扰当中。吓， 加勒底人比我哋更加衰喎、哦。你俾个好啲嘅人嚟到惩罚我哋，喂，我会服啦、啊。但系你俾个更加衰嘅人嚟到刑罚我，我点可以接受啊？咁样佢就更加陷喺一个嘅迷惑当中。但系佢唔系继续去埋怨神，佢做啲咩呢？你睇哈巴谷先知佢所做嘅哈巴谷书第二章嘅第一节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。我可用什么话向他申冤？记住守望所就系边界嘅地方，即系好似长城咁样。长城而家啲人想影下相嘅啫，长城喺边界嚟噶嘛。望出出边嘅时候系渺无人烟嘅，佢要俾自己安静等候神，睇神向佢讲啲咩嘅说话。唔单单先知哈巴谷系咁样，诗篇37篇同埋73篇，嗱，记住两个 number 一样噶。37同埋73都系讲紧点解啲恶人系会嚟，但系佢越嚟越好咧？神啊，你系咪唔公平咧？我哋鼓励弟兄姊妹去睇呢两篇嘅诗篇，特别诗篇37篇，佢里边都会提到我哋要将我哋嗰个嘅信心嘅眼睛转眼仰望神。73篇系点讲咧？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强壮。看啊！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享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佢就有啲衰人系越嚟越强嘅时候，甚至自己都想同流合污啊！第13节，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，徒然洗手，表明无辜，系咪？佢觉得喂，洁身自爱系冇意思噶，系得唔到好嘅结果噶。正如中文所讲，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整路冇尸骸，系咪？所以佢都质疑紧神系咪神隐啊？系咪已经隐藏紧？佢眼看实为难，咁点算呢？但系佢唔系真系同流合污，佢做一件好重要嘅事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？眼看实系为难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佢要将佢嘅眼睛从呢班人嘅身上边离开。转移去到神嘅身上边，佢去到圣所里边，去圣殿里边仰望神，去等候神向佢嘅答复。结果佢喺灰心失望之下得到安慰提醒，佢知道神必定嘅会嚟到惩治呢啲恶人，只不过系时间嘅问题啊。所以喺第18、第19节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洼地。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！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除此之外，佢更加发出一个好大嘅呼喊，唔知系咪为咗预备呢一个嘅信息啦？最近呢两日呢，我都谂起一首嘅歌，我吹紧口哨啦，哼住呢首歌啦。原来呢首歌就系嚟自诗篇73篇嘅啦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特别呢一句俾我更加深感受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，好宝贵。一首歌叫《除你以外》，系咪？好啦，年纪越大嘅时候，真系体力可能越嚟越差。大神向心中嘅份，呢个系好宝贵。诗人终于体会到啦，原来信靠神嘅人，虽然会遇到危难困难，神从来冇应许过信主嘅人一帆风顺噶嘛。但系唔应该因为咁嘅缘故而失去咗信心同埋希望，相反更加要定睛喺神嘅身上边，继续信靠神到底。佢唔再将思想集中喺恶人而家所见到嘅成果，同埋佢嘅邪僻嘅行为同埋言语上边，而系将眼光由令人沮丧嘅环境之下咧，去转向神，呢个系好重要。所以佢就跟住发出信心嘅呼求啦。当佢仰望神嘅时候，佢确认神系公义嘅。慈爱嘅天父，恶人必定无可避免嘅， 你睇下佢面对神更加严正同埋公义嘅审判，忠信良善嘅人一定会得到神嘅恩慈同埋保护。佢嘅呼求系有次序嘅，佢首先发出公义嘅呼求。嗱，我睇翻诗篇第十篇啦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上帝啊，求你举手，不要忘记困苦人，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。至于坏人，愿你追究他的恶，直到正尽。佢先求神阻止呢个嘅罪恶继续嘅蔓延，继续嘅扩展。跟住佢就求神，其实佢打断呢啲恶人嘅膀臂，意思就系点啊？等佢哋冇办法再继续嚟到行恶。但系唔单单阻止佢哋行恶，仲要追究啊，有追诉力噶喺神嘅里边，就系、是、追诉佢哋过去所犯嘅罪，因为佢哋冇认罪啊嘛，会去追诉佢，所以佢就先求神阻止罪恶蔓延，唔容让佢哋继续佢哋有犯罪，仲要追究佢哋嗰个嘅犯错，继续嘅呼求系乜嘢咧？第十四同埋第十八节，其实。你已经观看，因为奸恶毒害，你都看见了。为要以手施行报应，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，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，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神必定会为困苦人嚟到伸冤，帮助佢哋，俾佢哋嚟到平反，保护佢哋。深信佢哋嘅祷告咧，神必定会垂听。所以第十七节好重要嘅一个呼喊系乜嘢咧？耶和华啊，谦卑人的心愿，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。所以好重要嘅，佢嚟到系去仍然一个谦卑、信服、倚靠嘅心，同神讲：神啊！求你垂听我哋嘅祷告祈求啊，因为我哋真系好渴慕你。佢最重要嘅点啊，佢信靠一件嘅事，神系永远作王嘅。诗篇第十篇嘅第十六节，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。喺佢嘅信念里边呢，原来系嚟自摩西嘅。摩西喺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嘅第十八节，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系公义嘅君王，喺呢个世上有边一个嘅领导者，一啲嘅君王系真系公义嘅嚟，但系去进行治理国家、爱护人民咧，冇，只有我哋嘅神。所以我都有一个好大嘅奇怪，就系、是、究竟。有啲所謂煽動嘅刊物係唔可以存留噶嘛？而家立咗23条，咁究竟可唔可以存留聖經呢？因為聖經指出每一個人都有罪嘅，所以無論你咩嘅國籍、你咩嘅身份，就算你國家元首，都係一個罪人。聖經好清楚講，有一日世上面所有嘅國度都要被毀，又由神嚟到掌管嘅喎。咁嘅時候係咪會犯咗煽動罪啊？但我哋會信呢一個嘅信念嘅喎。所以会唔会一日圣经都要被抽查呢？就系、是、呢个问题啦。好啦，我哋唔好忘记，神系公义嘅君王，会将恶毒嘅人从地上边嚟带去屠灭、除去，使佢哋无处容身。喺我哋短暂嘅人生里边，好多时我哋嘅目光系忘记咗，原来乌云嘅背后呢系有阳光，只不过呢一刻里边嗰个嘅。太阳咧系被呢啲乌云嚟到挡住啫嘛，但系有一日仍然会睇到灿烂嘅阳光出现嘅。纵使长期黑暗，但系终有一日系会烟消云散。诗人确信神系活着，系永远作王嘅。好，我哋睇睇诗篇第九篇，即系前面嗰篇啦，第七到第八节，为耶和华坐着作王，直到永远。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所以诗人鼓励我哋唔好去信任任何呢啲政治人物，真系信唔过嘅。不过我都好相信，冇几多人会信任一啲政治人物噶啦。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，不要倚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，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，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。所以求神你都系去帮助我哋，最终去寻回呢个信心，从而面对困境。所以我哋一个嘅结论系乜嘢呢？诗篇第10篇嘅信息俾我睇到，现实嘅社会经常有不公平嘅事发生，恶人当道，佢哋有好多嘅诡辩、奸诈、恶毒同埋强权，佢哋放肆、狂妄、横行霸道、欺压无辜、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，更加目中无神。诗人感到气恼、不忿同埋无奈，佢觉得神好似隐藏咗，好似失踪，从来唔理会我哋。及后当佢嘅目光由地转向天嘅时候，佢仰望神，佢体会到神系永远嘅嚟去作王，佢会施行审判。恶人唔单单喺末日会受罚，喺现世里边，神仍然系会惩治佢哋噶，佢必定会赏善罚恶。佢深信神唔会任由嗰啲不道德、不公义嘅事继续嘅滋生落去，神必定会打断恶人嘅膀臂，涂抹嗰个国嘅名号。所以我哋要确信神有自己嘅时间，有佢自己最好嘅安排，有佢最好嘅办法。佢唔系隐藏，佢系乜嘢呢？佢系只系忍耐，忍耐住能够达到佢嘅美善终极嘅目标。神嘅隐藏系为咗要彰显佢嘅荣耀，促使苏醒信念嘅心灵。所以我哋要做嘅就系坚持守望呢一个嘅社会，为公义嚟到去发声，呢个系好重要嘅。为到不平嘅人向神嚟到呼求，并且以期待嘅心等候神嘅救赎同埋行动。请你记住，今日或许我哋而家身处嗰个嘅环境系较为宽松，系冇咁大压力，但我哋唔可以忘记，可能喺我哋成长嘅地方，喺能喺某啲嘅国家里边，好多嘅人民其实陷喺水深火热之中，佢哋受住好多不公平嘅对待。但系最可悲，有啲人都唔知自己喺水深火热里边，但系事实上佢哋喺水深火热之中。我哋唔可以独善其身，我哋要为呢啲嘅人嚟带去祷告，为呢啲嘅人嚟去守望，可以嘅时候有智慧地俾佢哋一啲嘅信息，鼓励佢哋。其实帮助我哋，可唔可以低头我哋祈祷好冇？天父恩在你嚟去帮助我哋，让我哋唔系净系睇到而家世上边好多唔公平嘅事。当我哋见到一啲唔公平嘅事，我哋嬲怒，我哋系发易怒。我好深信神，你系会接纳我哋呢一种嘅怒气，亦都不得不承认，人神有阵时我哋会质疑，点解你唔出手？点解你冇嚟带人去帮助，或者即时嘅帮助我哋？求你帮助我哋能够用信心嘅眼睛仰望你，知道你有最好嘅时间表，你有最好嘅计划。或许呢一刻里边我哋唔明白，但我哋好深信有一日我哋终于会了解。祈求神你自己亲自嘅帮助我哋，让你嘅话语成为我哋嘅提醒。成我哋嘅安慰，成我哋嘅鼓励，祝福喺你面前每一个嘅人，让我哋依靠你而行善，让我哋离弃罪恶，让我哋仍然有公义嘅心，亦都能够识点样去辅助有需要嘅人。听下喺你面前嘅祈祷交托，系奉主得胜嘅命，阿门。好好多谢大家，好希望呢篇嘅信息成为大家嘅祝福。更加希望有機會繼續嘅嚟到服侍大家。